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七月敬拜团刚才带的敬拜就是恩典之路。昨天是我跟静颖我们的毕业典礼，在改革中神学院。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恩典之路，我们内心充满非常多的感恩和感谢。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可能站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次经历到上帝用他奇妙的恩手、赐生爱所牵引我们、带领我们。现在我们回到新竹教会，我想在天上的妈妈看到我毕业，然后站在这个地方讲道，我想她一定非常的高兴。当然还有金牧师，这是他生前以来一直的祷告。那我要更要感谢的是各位弟兄姐妹，还有陈牧师师母以及长老跟执事啊，这一多年来给我们的接纳、爱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毕业之后，我们会搬回来新竹，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在神的教会一起同工、一起服事、一起经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和奇妙的带领。所以今天我的正道要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叫做“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敬拜他们带的诗歌里面《荣耀同在》讲到说，你是我的至宝，最深的喜悦，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都跟为要得着基督有非常深切的关系。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三章第7-14节。好，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7节哦，我们就一起来读，预备，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以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选召了我们。你设下一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那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召我们每一个人得来的奖赏。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摆上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下这个心志，为要得着基督。我们将一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美善的名求，阿门。好，这一段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腓立比这一卷书被称作是喜乐的书信，因为保罗在这卷书信中不断的提到要喜乐。在新约中，喜乐呢这两个字一共用了28次，但是在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中就用了12次。所以保罗说你们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4章4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虽然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但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是叫人无法喜乐的。怎么说呢？因为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呢，他被关在监狱里面，而且他还被其他的同工误会和攻击，而且腓立比教会受到异端的侵扰。腓立比城是一个非常效忠罗马的城市，所以基督徒呢，他也遭受在信仰上的逼迫。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保罗自己被关，信徒呢遭受环境的逼迫，保罗却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假如你开车来到山区迷路，找不到路可以出去，然后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们受伤了，赶快回去。这时候你自己有状况，然后孩子有危难，你简直心急如焚的时候，如果我跟你说 放心放心，你要喜乐，你要常常喜乐。你一定会骂我说你啼笑啊。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可能有人被抓了，有人被排挤，有人可能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没有工作了，而保罗却对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让保罗在监狱中对着正在遭受逼迫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呢？在第一节的时候地方、在第一章的地方，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第二章保罗说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三章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我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第四章在、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从这几处简短的经文，我们发现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的关键跟什么有关？我已经把那个标出来，这是和谁有关？和基督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关于什么是基督啊。那在 认识基督之前，我要先从几个基本概念的了解开始，认识基督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好，在保罗的书信中，他常常提到主耶稣基督或主基督耶稣，有时候用耶稣基督，有时候用基督耶稣。保罗在使用这些名词的时候，他有没有特别的用意？当他说基督耶稣或者是耶稣基督，有没有什么差别呢？你有思考过吗？好像不会特别去想，反正主耶稣基督都是同一个人吧。好，没有关系，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一，什么是主呢？就是主人的意思，强调的是他主人的身份。当然在新约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说什么？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什么？为主，为什么？为基督了。所以主的意思呢，是表明他自己是神。所以主呢，这个字呢，强调的是他的神性。第二个呢，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只有三种人，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要受膏。受膏的意思就是用油来膏抹，强调他要去执行的工作。然后我们在整个系统神学里面，只要我们一谈到基督，就有一个基督论，它的内容一定会谈到基督的降卑、基督的受苦、他的死、他的埋葬、他降到阴间、他的复活升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还有基督他最后的再临。在基督论中强调的是基督的使命和他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基督的工作、他的使命还有他的生命。基督他要做先知，他要做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而基督的使命，他要成为弥赛亚，他要经历降卑、受苦、钉死。所以总体来说呢，基督是什么？基督强调的是他的工作的内容还有工作的使命。基督强调的就是他的职分。好，因为这边有三个空格比较长一点，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填一下在空格里面。就是基督强调的是他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使命，还有他的职分。可以了哈。好，第三，什么是耶稣呢？当基督降生为人的时候，耶稣是他在地上的名字。当我们谈到耶稣的时候，强调的是他的人性，他成为人所经历人生的一切的种种。耶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人子的一个名字，他强调的是耶稣他在人性上的完美。好，现在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了。耶稣是他在世上作为人的名字，而基督是他的职分。这职分包括了他的工作的内容、使命和他的生命。以我们台湾现任的总统是谁？蔡英文，对不对？好，总统是他的什么职分？蔡英文是他的什么名字？当他还不是总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名字叫做蔡英文。当他成为总统的时候，蔡英文这个人他要去执行总统的职分。我们宪法有规定，总统有他要做的、所执行的权责，而蔡英文这个人他要去把总统的内容怎样把它执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基督是耶稣的职分，是他的工作内容，而耶稣是他在世上作为人的名字。耶稣要去把他基督的职分执行出来。 可是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有什么差别呢？我先要简单的来说一下有关希腊文，再来解释它的差别是什么，有点像上课，但是大家多增加一点知识。希腊文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精确的文字，比如说中文的说话就两个字叫做说话，那英文可以分成三个时态，现在是过去式过去分子叫 speak spoke spoken， 那希腊文呢这个说话叫 lego 不是乐高，它是说话，它的分词单单它的分词变化就有216个动词的变化，这还不包括现在式过去式过去未完式还有过去完成式，所以你可以发现希腊文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刚开始学希腊文的时候，分析 一行句子我要分析30分钟以上，甚至有时候一个小时才能够把那一句子把它分析出来，因为太复杂了，太精确了。你可以发现说为什么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这是上帝的杰作，是上帝所成就的一个奇迹，因为希腊文是这么的精确，他把上帝的话精确的记载下来。如果圣经是用其他的文字记载，它不够精确，可能经过几千年几百年以后，我们无法得知它的原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但是因为希腊文非常的精确，所以它每一个字都可以随便乱摆，听懂吗？它每一个字都可以随便乱摆。比如说今天5月27号主日崇拜后要练习诗歌敬拜，然后要召开长执会，这是假设啦，我把它拆解成为长执会召开，然后今天主日崇拜练习诗歌敬拜，5月27号之后，从中文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出它原来的意思，甚至可能会误解是召开长执会之后要练习诗歌敬拜。但是在希腊文中，从它字的属性跟它字的变化，你可以完全知道它在说什么。所以希腊人他们怎么一个句子他们怎么表达呢？他们会把比较重要的东西，比较认为重要的事情会放在前面，放在越前面的字就是说话的人他所要强调的字。就像刚才的例子当中，虽然长执会是最后才要召开的，但是说话的人认为什么？长执会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把长执会呢放在最前面。好，现在有一个概念哦，他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所以当保罗说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要强调谁？当保罗说基督耶稣的时候，他要强调谁？ 基督。 但是你不要看中文哦，因为有时候中文他没有跟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可能没有完全的按照希腊文 的顺序来翻哦。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保罗谈到耶稣的时候，后面的内容多半是跟耶稣作为人的角色跟人的性情有关。当保罗谈到基督的时候，后面他所谈的内容多半和他的工作使命呼召有关。当保罗谈到主的时候，后面的内容多半是跟神的恩典跟他的祝福跟他的同管有关系。我们再用经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一样在腓立比书2章5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请问是以谁的心为心？ 基督。 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谁有神的形象？ 基督。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是谁？基督。反倒虚己，是谁虚己？好，请跟我回应一下，基督。正确答案都是基督，但是请回应一下。好，取了奴仆的形象，是谁成为奴仆？基督啦，还是基督嘛，同样一句话里面啦，成为人的样式嘛，对不对？好，接下去，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是谁自己卑微？还是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是谁？是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是基督，他愿意成为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还没啦，我还没念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下业。好，谢谢。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哎，刚才明明是基督啊，为什么这边说耶稣？因谁的名，无不屈膝；因耶稣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谁为主？ 耶稣 为主。为什么？因为是谁把基督的使命、工作、生命执行出来？是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基督本来就是主了，基督他是弥赛亚， 是因为耶稣把它执行出来，谁成为主？耶稣成为主，所以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讲得太兴奋了，我忘了，我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等一下好，让我看一下。OK， 好，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让大家了解耶稣跟基督的关系。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做谁的仆人？保罗，他一定是讲基督耶稣的使徒或基督耶稣的仆人，他不会讲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仆人跟使徒是要去执行工作的，仆人跟使徒是带着主人的命令要去执行一项神国度的使命，所以一定是跟基督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几乎保罗的书信一开始保罗会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仆人，他一定是以基督为开头。好，第二点，为了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接下来他在经文说什么？ 第三章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先前以我有益的，就是在第六节说的，保罗说他在过去他是行律法上的义，叫人无可指责。什么叫做律法的义呢？就是有做到这个有做到那个，他是以行为来作为一个义的标准，我只要不杀人不犯法就好了，只要不犯法，这个是律法的最低标准，我只要不犯法不做坏事就好了。但是基督义的标准是一个内心的标准，我不只是不杀人，我连杀人的念头都是不行的。基督律法的标准是连杀人恨人的意念都不可以有，这是律法的高标准。因此在基督义的高标准底下，虽然我实质上我没有去杀人，但可能我的心天天都在杀人。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现在我把过去这些原以为与我有益的，我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的义达不到基督的义，我的义达不到天父对我的要求。第三章第八节他接着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刚开始我们就谈到什么是主人，就是指的神自己，基督是指的他的工作使命和生命，耶稣指的是什么？是他在人性上的完美。保罗说我已认识我的主我的神，已认识基督的工作和使命，已认识耶稣他所成就得救的功夫为至宝。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态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的态度。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基督的使命和呼召，我们要认识耶稣他那完美人性的彰显。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叫做《美哉主耶稣》，他是这么唱的：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我觉得我每次唱一首诗歌的时候，都内心会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耶稣的名不只是他有权柄，耶稣的名甚至是一种荣美。那个荣美是什么？因为耶稣他在人性上把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在神面前最完美的标准活出来，把人最完美的标准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一定要认识基督，也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然后保罗说我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为什么得着基督这件事情可以让保罗毫无忌惮地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呢？在第四节的地方说得着基督是要跟基督怎么样一同受苦跟一同受死的，这个让人很不解，要受苦而且还要死，我怎么可能喜乐了起来呢？我们要从另一段经文来看基督的内容是什么，就可以明白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到第28节，还有第二章第二节，好，这边只有两节，我们先来念第一章27节，一起来读，在你的周报上面有，预备，来。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好， 这个地方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奥秘。好，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有一个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要把人在哪里？基督里完全的引到哪里？神的面前。接下来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上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一起来念，神的奥秘就是 基督，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简单的说，上帝的奥秘是谁？就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上帝要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谁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基督的奥秘是要把人在基督里面引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当我们得着基督的时候，就是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改变而已。过去我信其他的宗教，我现在改信基督教。我们信仰的终点是什么？是上帝，是要与上帝同在。大卫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得着基督的终点就是与神同在。保罗他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得着基督的终点就是与神同在。所以保罗他才能大胆地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因为保罗知道，不论是现在与神同在，或者是将来离世与神同在，可以与神同在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你知道吗？与神同在是上帝多么大的心意跟他的计划。上帝从创世纪开始就渴望与人同在一起，所以在伊甸园中，上帝与亚当夏娃同在，他在伊甸的花园与他们共话，和他们说话。但是人犯罪之后，后来上帝在西乃山显现，他向人显现，他想要与人同在，但是以色列人因为害怕拒绝上帝的同在，所以上帝就设立会幕，他在会幕的当中与人同在。后来有了圣殿，上帝在圣殿的至圣所内，他与人同在。到了新约，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的名字叫做什么？ 以 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什么？神与人同在。上帝从创世纪一直在向所有的人类启示，我渴望与人同在，我渴望与你们同在，我渴望住在你们心里，我渴望你们天天来朝见我。他渴望与人同在。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透过他的圣约，他的计划，不断地向人说他渴慕与我们同在。什么是同在？同在就是要靠近。可是我怎么靠近上帝呢？我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的靠近他呢？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他 不一定是靠近神的人。为什么还要所以 才为什么还要有基督徒的奥秘？因为基督的奥秘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关于怎么样靠近他的步骤，也就是要把人引到在基督里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那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一条路，是一个引导。引导就是什么？一步一步的，它改变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所以这个奥秘就是靠近神，是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引到上帝他自己的面前。这就是保罗所认识的基督，这是他所要得着的基督，是他丢弃万事为要得着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个会堂里面，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要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得着基督？一个信耶稣的人，得着救赎的恩典的人，不一定得着基督哦。怎么说呢？因为保罗说他是怎样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基督。我有在竭力追求得着基督吗？得着基督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的里面，有点像是好像酿制东西一样，你要浸泡的够久它才会出味。我们之前在花莲的时候有会有浸泡那个一瓮好大一瓮的那个梅子醋给我们， 然后他在罐子上他有标明日期，几年几月几号，他说要一年以后才能够开封，这个梅子醋的味道才会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浸泡在基督的里面，直到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鼻啊，你就会出味了。那个味就是什么？基督的馨香之气。我现在是和谁浸泡在一起呢？我是和基督浸泡在一起呢，还是我跟这个世界浸泡在一起？所以保罗说他竭力追求，因为这个世界不断要把你的眼光引导开来，让你不要去追求基督，让你不要去得着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保罗一样竭力追求，为的是要得到基督。好，第三点，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信仰的终点就是上帝，就是与神同在。第三，下一章，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第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他说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上个月我讲到的时候说，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引导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个探照灯照得远远的然后让你去跑。那后来就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算不算是探照灯啊？你们觉得呢？我说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一步一步的。那这边说保罗说你要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算不算探照灯？远远的照着，哦，耶稣基督，基督在那个地方，赶快往前跑，算不算是呢？我的回答说算是也算不是。不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得到基督。我那时候说梦想不是圣经的价值观，并不是说不可以有梦想，而是不要落入在追逐梦想的当中，而失去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使命和呼召。因为在每一个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标杆，那个标杆是什么？就是得着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标杆可以算是一个探照灯，我觉得也是圣经里面唯一可以说成是探照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向着呢，在希腊文叫做 kata， 然后它翻成英文有两个解释，一个叫 according to 跟 toward。 according to 就是根据， toward 就是向着。那我们现在的中文翻译是采用 toward， 所以是向着的意思。英文它的翻译比较中间一点，它是翻成 press。 什么是 press？ 按的意思，对不对？按的意思 press， 它就有按着的意思，按着这个。所以如果按照它的according to， 可以说是根据标杆来直跑，或者是什么按着标杆来直跑。所以我如果把根据跟按着两个意思稍微综合一下，我认为最合适的一个解释是沿着标杆来直跑。当保罗说沿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他的概念应该就是希腊竞技场上那个跑马拉松的一个景象。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最后的终点有一个标杆，而是在跑的时候，跑完第一个公里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标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标杆远远可以看到，在第二公里的地方怎么样？可能会有点转弯，可能很直。远远的在第二个公里上会有另外一个什么？会有第二个标杆。所以我跑到第二个标杆之后，我就可以看到远远的在第三公里的地方怎样？会有怎样？第三个标杆。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光华街出去是纵贯线嘛，对不对？经国路纵贯线一号，那是几公里处啊？彦图知道吗？不晓得。假设是70好了啦，纵贯线70号好了哈。我们如果往竹北继续走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71，对不对？再继续往北走会怎样？72。你可以看到那个标杆是一个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所以说保罗说是沿着标杆直跑。沿着标杆直跑就像什么？就像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它是一步一步的，它是一段一段的，而每一段的标杆都是什么？都是基督。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了要得着基督，这个阶段得着基督一点，下一个阶段再得着基督一点，但是总是在得着基督。 而得着基督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基督里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对摩西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没有一个人可以见上帝的面。见上帝的面就像什么呢？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很大的石头，当你把那个石头搬开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石头底下有很多什么？很多小虫，对不对？小虫会怎样？怎么样？会钻到地底下去。为什么？因为它怕光嘛，它要躲起来，它会到处乱转，因为它受不了太阳光的照射。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荣耀，就像是强烈的阳光，而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就像这些小虫一样，无法承受圣洁的光照。这就是为什么要得着基督，因为唯有透过得着基督，我才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最后保罗说，我要得着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恩典和奖赏是不一样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得着重生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单单的相信。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章九节，有信基督得来的义，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奖赏不是白白得来的。奖赏是什么？你有做才怎样？才有给啊，对不对？就像你规定小孩子一样啊，你有达到这个标准或要求，就会奖赏给你。以前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会给他们积点，在冰箱上面一个积点的一个格子，有帮忙洗碗给五点，有打扫给五点，好，考试考九十分以上给二十点，然后达到一百点或两百点，好，有一个奖赏，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是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这个是奖赏，有做才有给。所以当我们为了要得着基督像保罗一样的时候，竭力的追求要得着基督的时候，上帝会额外的奖赏给我们。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不就是最大的奖赏吗？还有什么东西会比这个奖赏更大呢？还要奖赏我们什么呢？已经来到上帝的面前已经很好了啊，很棒了啊，享受他的同在啊，享受他的美好啊，享受他的荣耀啊。从我对经文的认识，我认为这个奖赏和你这个人有关。你这个人的特质，你这个人的性情，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把一个最完美最独特的你放在你的里面。这个独特的你会跟这个奖赏有关。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章当中，腓立比书二章，请问是谁虚己？给我正确答案，基督。好，那请问是谁取了奴仆的形象？ 基督。 请问是谁自己卑微？ 基督。 请问谁自己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 没有错，都是基督。但是基督的这一切是谁把它执行出来？是耶稣执行出来。所以第二章十节说什么？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请问耶稣可不可以拒绝去执行基督的命令的使命？可以拒绝吗？可以吗？耶稣有没有曾经想要拒绝耶稣基督的基督的使命？有哈，在哪里？对，在科西玛里面，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很挣扎，因为这个苦杯太沉重太苦了，他想要拒绝，他挣扎，但是他最后怎么样？他选择顺服耶稣，他在意志上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耶稣决志受洗得到重生，这重生是白白的恩典，这个重生的恩典是要让我们去得着谁？得着基督。是谁要去得着基督？是你要去得着基督，是我要去得着基督，是我们怎么样都要去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是我的责任，是我要把基督执行出来。耶稣把基督执行出来，现在是我的责任，我要把基督执行出来。所以当我在意志上决志这么做的时候， 就像耶稣做的决志，顺服天父的旨意。因我们在得基督这件事情是不得荣耀，所以耶稣的名在天上如何被高举，我相信这个奖赏将会和你的名字有关，和上帝创造你的独特的特质会完美的彰显出来，你将要看见在基督里这个完美的自己有多么的独特。当然天国的奥秘我们现在无法理解，这个结论是我根据经文的判断，我不敢说这是唯一的答案，有一天我们会到天国，到时候答案会揭晓。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论奖赏如何，重点是你我的责任是要去得着基督，要去把基督执行出来，我们要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沿着标杆直跑，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得着基督。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三点，第一点是什么？讲到什么？主耶稣基督，主强调的是他的什么？他的神性。基督呢？基督强调的是他的使命、工作、他的职分、他的生命。那耶稣呢？强调的是他人性上的完美。那第二点讲到什么？为要得着谁？要得着基督。你我这一生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生命的目标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然后呢，你要怎么样？是沿着什么直跑？沿着标杆直跑。因为每一个标杆都是什么？都跟谁有关系？都跟基督有关系。好，那基督到底是什么？讲了那么多，主耶稣基督要得着基督，也要沿着标杆直跑，标杆又是基督，基督到底是什么？其实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三章十节十一节说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得着基督的方法就跟基督一样，跟他一同受苦，一同受死，这样才能够跟他一起从死里复活。给大家一点时间抄一下。得着基督的方法就是跟基督一样，一同受苦，一同受死，然后才能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要进入到永生的生命。得着基督的内容就是我重生的生命要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重生的生命是恩典，是上帝白白赐给我的，是上帝的恩典。而重生的生命要在十字架上面怎么样？白白的舍去，然后复活，最后会进入到与神的同在，就是永生的生命。这就是得着基督的内容。什么是受苦呢？什么叫做受死呢？什么叫做一同复活呢？就是当你去执行基督的使命，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到你生命上或者是你性格上的冲突跟挑战。当你爱不下去的时候，你还要继续的爱。就像我们之前有分享的，别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连你的右脸也要给他打。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死，我们是否也愿意因为爱的缘故将自己的生命摆上？把生命摆上并不是说我真的要死掉，生命没有了，而是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愿不愿意放下我心中的怒气，或者是怨恨、恼恨，或者是我愿不愿意放下我对金钱的奢求或对欲望的追求。放下生命不是说你真的把生命没有，而是那些生根在你里面的很多不好的从罪而来的东西，你愿不愿意放下跟调整。死里复活的生命不是只有在天国里面才有，死里复活的生命是当我们生命在改变的时候，就会经历到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请原谅我这么说，所有的宗教不外都是一个心灵的寄托，求一个平安，求一个保佑，什么都可以拜，都可以求，求风调雨顺，求升学，求相亲，求做生意，求婚姻，求生子， 还有求福气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跟随，基督的内容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基督倒空自己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基督降卑自己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基督顺服以至于死也是一个生命的状态。生命的状态不是我做了多少的事工，不是我站在讲台上讲了多少的道，生命的状态是我到底改变了多少。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常常要面对自己，我到底愿不愿意改变。有时候情绪起来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常常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不想讲话，你再怎么跟我说我就不想讲话，可是我愿不愿意改变，我愿不愿意把我那心中的那个感觉不舒服的东西放下来，跟对方去对话，这个就是改变。我也一直在思考，上帝啊，有需要这么复杂吗？我们信主重生得救，只要相信就进入天国，不是很简单吗？有需要这样子还要跟随基督生命改变这些吗？但是有一天我想通了，上帝这么要求我们是在为了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决志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已经相信主的人，有一天都要进入到天国，对不对？在天国里面，神的荣耀和神的光辉会怎样充满在所有的空间，他的光辉，他的荣耀，你无法想象，就像太阳光照射出来一样，到处都是他的荣耀光辉。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就进入天国，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说，把大石头搬开的时候，那个小虫就会怎样，到处乱转。所以如果没有得着基督就进入天国，然后神的荣耀光辉到处充满的时候，就会将我怎样，万箭穿心。哎呀，这边有一个地方没有得着基督，那个荣耀的光辉就怎么样，就刺进去了。好，这是我开玩笑的说法了。好，我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可能变成一个机器人，突然间一个圣洁的光芒临到我啊，那个圣洁的光芒临到我啊，然后就变成天国的机器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国的机器人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思考，我们重生得救要进入到天国，来到永生上帝面前这一件事情，我要预备什么来到这位圣洁、荣耀、至圣、至尊、圣哉、圣哉、圣哉的三一真神面前？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基督。因为神的奥秘就是谁？就是基督。神的奥秘不是主，神的奥秘不是耶稣，神的奥秘是基督。上帝把基督的生命的状态显给我们看，基督是我们行走在上帝国度道路的那个标杆，这个标杆要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保罗说他是丢弃万事，竭力的追求要得着基督，因为保罗知道最大的喜乐莫过于基督的生命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当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脚步上，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有没有让基督的生命一点一滴的成型在我们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得着基督的过程当中，今天一点点，明天一点点，这个阶段得着一些些，下一个阶段再得着一些些。有一天我们都会因着基督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而天父他要奖赏每一个独特最完美的你。在诗篇45:11，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哈，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你知道吗？你的独特跟你的完美，连天上的父、天上的王，他都羡慕你。你是那么的精心，那么的独特，独特到一个地步，连王都羡慕他所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以前很久以前，我会 有喝茶有养壶哦。那养壶的时候，每天就拿那个壶那把玩，然后拿那个毛笔，他每天擦。我就觉得哇，这个壶怎么照着这么漂亮？哇，你就看得很喜欢它。然后每天就是喝茶的时候，就一定要给它抹一抹，然后拿着把那个抹布给它擦一擦，越擦越亮越好看。你知道吗？你就是那个精心的杰作，上帝看你就好像正在看你，王就羡慕你的美貌，他爱你，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渴慕你，他渴慕你一个到一个地步，他从创世纪旧约到新约，他都在跟你说，我渴望跟你同在，我渴望在你的心里面向你说话，期待在天国可以看到最完美的你，也可以看到最完美的我，而不是一个天国的机器人。我们不要成为机器人，我们要成为天国上最完美的你跟最完美的我。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你是何等至大至尊至圣至荣的真神，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是一个罪人，然而你却因着你的爱，你的救赎，把我们赎回从罪恶的当中，甚至你将那个赎回怎么样来到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得着基督的奥秘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因着基督，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是我们有罪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因着基督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义，因着基督他所为我们摆上的，我们真是愿意放弃万事，为的就是要得着基督，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要竭力的来追求得着基督。主啊，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道路上，不论我们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情况，生命当中的任何的经历，主啊，让我们深深的知道，就是为了要得着你自己，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愿基督的生命成形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愿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标杆，向着标杆来直跑。愿基督的生命持续的不断的在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累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好叫我们最后可以完完全全的被引到上帝的面前，来见我们那永生的神，永生的主宰。主啊，是的，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上，恳求你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将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再次为要得到基督，让基督成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